江左锦呢，他就在这个金方实验录里面呢，引了好几家不同的注解家啊，讲说桂枝汤是什么道理。但实际上他这样子写写写，他也不觉得这些注解家有什么道理，所以他在我们讲第四页啊，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的他认为桂枝汤的道理啊。那这样子都可以啊，都对。那他在第四页上面的第二段呢，他有说这个日本人啊，汤本佑卫门他们有一个论点是说，觉得桂枝汤应该是芍药比较有效，因为芍药可以调节人的亢进的这种机能。说什么时候？那这是一个这只是一家之言了啊。我们中医的观点不收他这一家也没关系，只是呢，他呢，因为日本人他们。日本医者跟我们中国医者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日本人他们的中医比较不擅长把脉，所以日本人他们用别的方法去断这个症，所以日本人会发明一些所谓的复诊，就是按哪里会怎么样。那有些东西的确他们的复诊很好用，比如说你有没有淤血的，你用复诊很有效，或者是甚至真武汤症有一个复诊，那个按起来也很有用。但是这里江左锦就是说引到这个日本人的说法，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其实哦，桂枝汤最要紧的是问诊跟脉诊，那复诊其实一点都不要紧啊，在实际临床桂枝汤要问清楚啊。那后面这个就同学自己看啊，就他所江左锦解释这个桂枝汤的一个方式就这样子。那下面这个民国的这个金方实验录讲到那个余顺成那个案子啊，这个我们下一回再讲，因为这个案子牵涉到，因为其实我选这些故事啊，其实选故事是一件事，这个同学要记得的主证在里面当然有包含，那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些故事有时候会引导到一些关于金方研究到今天的一些重要的讨论课题，比如说三纲鼎立说是不是真的，这是一个讨论课题。还有就是像下面我们下次要讲的那个议案，就是桂枝汤，对不对？里面五味药，哎，没有一味药是入太阳经的。那你说这个药能够治太阳经病是真的假的？那我为了要知道它是真的假的，我们就必须找到一种医案，就是那个医案的病是刚好太阳经上有问题，然后你用桂枝汤，果然一条太阳经会好起来，你才能证明它能够治到太阳经啊，否则的话口说无凭啊。就是这个历史的悬案，我们必须要用一些方法来找出它的证据，所以那是下面一个医案的道理。那前面的那两个故事都是喝冷饮啊什么造成的这个桂枝汤症啊。那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人跟自己的身体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就像十几年前吧，我那个时候没有学过中医哦，所以我完全不懂得伤寒论这一套。那十几年前有一次我在美国的家啊，就是我妈妈跟我继父的那个家。那在那个时候，美国有一样东西我很喜欢吃，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台湾，现在台湾有了，就是有一家什么吃猪肋排的啊。那那个，然后那个吃了那个猪肋排之后，它就会有一颗甜点，是那种烤的那个巧克力饼干，上面放一大坨冰激凌。然后我就吃饱了猪肋排，然后又吃了那个冰激凌，然后回去之后就觉得胃在闷痛闷痛的。那然后那一天我们家就到一个我母亲跟我继父的朋友家做客，那个继父是那个朋友是一个老西医，已经一个八十几岁的一个老人家，他是一个西医，一个外国人。那我到他们家就一直在闹胃痛啊，然后他问我怎么样，我就说好像是消化不良。然后那位老西医就在我身上这样子按一按，然后就跟我讲说，你不是消化不良，你是感冒了。然后我就听他告诉我这句话的那一瞬间开始，我的病忽然好起来。那感觉很微妙，就是好像你的病需要有人告诉你真相它才会好，就是那个就很奇怪的一种感觉。那当然到后来我们后来学了中医，然后又过了这么多年，也不是这么多年，就十年左右吧，到今天已经变成说，就看伤寒论的时候，有的时候帮人看病的时候会跟人聊到一些事情。那我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真的耶，你看一个病哦，你说你的诊断有没有感知的正确，其实会关系到这个病人会不会好起来，就是 如果那个人跟他的身体的连接你讲的不对的话，把他捣乱了也会有点影响疗效，甚至可以说是伤寒论这个东西哦。但伤寒论如果要开给完全不懂中医的美国人吃啊，一样会有效，对不对？所以我们不会说它是一个心理疗法。可是呢，我们自己在吃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会觉得一旦你那么熟悉那个药是那样走的时候啊，你吃一点点一公克半公克的科学中药，剩下来的那个治疗的过程是你自己用想象在帮忙它的。就是会有一点那个调子，你知道吗？就是自己跟自己的身体某种对话。因为你开给别人怎么样？开给别人就开大铁一点，吃四颗啊，吃六颗啊。但是自己吃的话，有时候一颗半两颗就很有效了。就是懂的人跟不懂的人有时候吃药会有这样的差别，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说，对，真的就老话再提一下，就是这课我们真的不要急着要什么扬刀立威，就什么病我一出手就摆平很厉害，这些其实跟真正的医术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真正的医术是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跟我们的身体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关联啊，有自己能够建立起这个关联，然后才会以后帮助别人的时候，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基础。如果你不能够分享出这一块，就是说我们跟我们的身体可以做好朋友这件事情，如果你不练成它，那你就没有办法分享这个感觉。你不能分享这个感觉，你就算当了神医，你的病人也是天天被你修好，天天自己搞坏啊，对不对？就是这是一个能让自己健康起来的力量，才是比较真实而可贵的啦，我是这样想。那好，那剩下来就下下礼拜再说了啊。